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红酒。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来自果壳阅读的小庄庄总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分享好书。小庄你好。 大家好，红酒好，我是小庄。 从几年之前科学松乳会成立，小庄呢就经常跟我们大伙儿一块聊，后来呢又成立了果壳阅读，几个人一直在努力，出了很多本非常棒的书籍。 对，我们去年已经突破100本了。 100本了，开什么玩笑。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也就出一两本而已呀。 对， 所以说你看现在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呀，就这个新兴的这些公司这些团体，哎呀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一年一变啊，一年一变，长大了，果壳阅读长大了。但是其中呢有一个分支叫做谣言粉碎机也在不断的成长。我记得咱俩第一次在聊谣言粉碎机只是那一本书而已哦。 对， 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系列。 对， 现在出了多少本了？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我记得是12年初吧，应该是出我们第一本书。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叫谣言粉碎机，其实是果壳网的一个产品，就是在那个我们的PC 端，就是有一个主题站叫做谣言粉碎机。 哎，对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微博账号也非常红，就总是有人听到谣言就会去艾特我们，然后我们就来负责解答。对，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然后它一直有累积嘛，就是这几年来其实我们大大小小累计的可能都破解过几千条谣言了。 对 对, 对， 就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去带就这个书，就是谣言粉碎机这个团队去做这个新书的活动，然后我们当时就现在的那个谣言粉碎娘，就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选出一个叫谣言粉碎娘的，就是这样一个吉祥物，你知道吗？就一定是女孩子。对，然后现在谣言粉碎娘她是一个药学的硕士。对，然后她就还说，哎，她现在出不了什么稿子，经常为主编说。然后我们说，哎，怎么会这样呢？她说因为可以破解谣言已经被我们破解的差不多了。 哎呀，小庄他们那边都是一些高智商，同时呢都是一些科学家，涵盖各个领域啊，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博士后啊，甚至是经常横跨几个学科，有几个那种 doctor 的朋友。不过呢写出来的书写出来的文章都是深入浅出的。而且啊，其实但凡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谣言，这个谣言但凡影响了一个城市或者影响了一群人，很多人都会连线一下所谓果壳。 对，我们这一年对确实有很多经验嘛，就是第一本谣言粉碎机呢，就是我们当时差不多是有一年的时间的累积，就把那个时候精华文章出了那本书。对，然后我当中就基本上隔了有2年多没有再出书。对，我也是觉得我希望它有个更系统化的一个分类。那这次出的其实我就把它分成三本，就是一本是讲食物的，就是这本餐桌上的明白人，然后还有一本是专门跟身体健康有关的，就与食物无关的那部分，就是讲健康的，叫微言出没，身体请注意。对，然后还有一本就那种奇奇怪怪各种奇闻异事，就有点像都市传说一样的那些事情，我们的破解，那叫摇一摇你就真懂了，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人出现了头脑当中的一些疑问啊，最开始就会想到去果壳网上看一看啊，去找一找答案。前天有一朋友说，你看这个奥斯卡奖里面有一个电影叫万物理论，这是专门讲霍金的。说哎，霍金有3个小孩是吧，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然后就翻开了果壳网，后来好像也没有找到答案。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果壳应该会给出他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觉得私下其实我已经跟红酒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就在我们看来，这它不是很陈其位一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因为我们都没有觉得很疑惑，你知道吗？就运动系统和生殖系统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两个系统。 对呀、 啊。对对对，你看科学家都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来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谣言粉碎机》啊，其中的一个分支叫做《餐桌上的明白人》。 对， 在春节的时候，大家伙儿都愿意聚餐嘛，但是在餐桌上都有哪些所谓的谣言？这些谣言究竟是如何被破解的？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今天呢，我们选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之前呢，还是请小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一个这个编辑思路吧，它分为了几个部分。 对，我刚刚特别提出说，就是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它的目录，然后我是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就第一个部分叫危险食物有真相，那个呢基本上针对平常我们的，就听到一个事情啊，说什么麦当劳出什么事儿了，肯定就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什么东西吃了有毒，就是那种特别惊悚的那种谣言，我们会来破解。对，就你比如像这里有第一篇就叫吃一只烤鸡腿等于抽60支烟。 嗯， 对，就因为它很多这里面的文章都会涉及到就是那种谣言当中拼命的宣扬这种食物的一个很大的危害性毒性。对，那这个是突发的这种，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也是把它放在第一章，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让大家先来认识这个，看到这种东西先不要惊慌，你去看它背后然后是怎么回事儿。大多数呢都是有点人为的这种恐慌啦。 对，就是这里面提到的都是食物，这些食物它在某种条件下吃了是不是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危害，那这里面就有谣言了。 对， 在这一章当中呢，您会找到什么鸡呀、鱼呀、牛奶呀，或者胡萝卜、西红柿、豆子等等等等，可乐，在这里面都能找到它。 对对，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去看待这些东西。 哎， 对，它肯定有，的确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因为某些这种检测手段的不严格啊，或者某些质量控制的这个不到位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嘛。对，但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到你这种要一惊一乍，就我现在最怕看微信圈里那种什么什么，就是不转不是中国人，要转给你爱的人知道，就好像一个重大的危机来，你再不去知道这，不了解一下，你可能就有灭顶之灾的那种。 你们应该出一个分支叫做微信谣言圈，真的，微信里面有很多谣言啊，而且都是十万级别的在传播。 对，而且微信其实它，我们现在在分析嘛，它基本上也是以前微博上转过那些，重新再转一遍。 哎， 啊，所以现在果壳账号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事儿，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们在盯几个传谣大户， 嗯， 他们一旦出了那种特别出格的那种什么什么老中医啊什么的那种的，我们马上就会出招，就针对这个东西来，就是讲道理。 哎，说个题外话，现在果壳做的 APP 有几个？ 果壳现在我们有算是三个吧。 一个是果壳精选。 对，果壳精选，它主要是主站一些内容，包括我们合作一些内容的一个就组合这样。对，然后我们叫早晚给你好看。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知性。 对，知性，对，也是我们 性的一些知识。 对对对，是我们原来一个叫性情的这样的，就是性健康方面的一些这个，就是上面聚集很多非常科学的、非常好的内容，然后我们也把它做到 APP 上来，而且就在上面，它是一种社区的形式，大家可以去讨论。 对，而且有男版跟女版。下载有惊喜哦。还有呢？ 对对，然后之前还做过一个叫研究生 啊。 对，就是那个就想生孩子的那个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有意思。好， 很多生孩子的知识。对，然后我们回到这本书，前面讲的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呢我们叫健康真言快终结。对，就那个除了第一部分那种危言耸听之外呢，然后我们生活里又总是有一些很好的这种妈妈呀、婆婆呀什么会来告诉我，哎，你应该这样吃，吃会怎么怎么好，然后把这个叫真言打上引号，知道吗？我前两天又做了一个很好玩的事儿，我请一个漫画家画了一组漫画，就是把《谣言粉碎机》里面几个比较好玩的段子画成这种多个漫画，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就选了那个猪肝明目，就这个咱们从小就被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被灌输的不行的一个，对吧？我不知道红友， 我听过呀，猪肝明目、啊。 对，红友可能眼睛好，像我这种近视眼哦，就很可怜。小时候被逼着吃猪肝，都吃出眼泪来了。 一见猪肝就开始哭了。 是啊。 哎，你看，对你眼睛有好处哦。 对啊，所以我就特地把这个在上面就画了一个讽刺性的漫画，就破解这个东西。就是猪肝它不宜多吃，对，它虽然可以补充维生素 A， 但维生素 A 是近视这个就不靠谱。 对，它只是对维持那个正常的视力有作用，对， 嗯， 而且它吃多了其实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猪肝就有一些那种怎么讲呢，饲养的时候，嗯，怎么讲，就可能因为一些条件会导致它那个重金属富集啊什么什么， 哎， 对， 嗯， 而且维生素 A 吃多了本身就是会中毒的，所以这些都是应该妈妈们注意的， 要适度哈， 对， 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真言得快快终结，对，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柠檬是治疗癌症的一点良药吗， 哎， 就有一阵对吧，一直 柠檬水嘛， 对， 说一定要点柠檬水，说柠檬水对身体太好了， 对对对，我上次有次就是那个我记得是图书展嘛，然后我们是几个都算是文化界人哦，都是这种社长啊总编辑人在一起，当中有一位就是前辈啦，但是他私下人是很好的，但是他在当中有一个举动就让我，他就让我们一定要多喝柠檬水，然后拼命给我们倒倒，然后讲了一大堆柠檬水怎么怎么好，现在变汗啊， 还有人说哎，你喝柠檬水，喝完柠檬水你的身体就变成碱性的了，酸性容易得癌症，酸性对身体不好哦， 对，这就是一个谣言，对，因为人的身体的这个酸碱性，就你要是如果是那就是那种从你整体来讲你是一个酸性体质，你脚就死了当然你某些部分是酸的，因为你有胃酸嘛，你胃肯定是酸的， 对对对， 那你的体液就那个血液什么是稍微偏弱碱性的，所以这些都是不是说那个柠檬水能改变，虽然我们现在在科学实验就是说实验室里面我们会观察它体外的一些，比如说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提取物然后做细胞这个实验的话，会发现它可能对这个抑制癌细胞有一点点作用，但这些只是说我们刚才这样现象，但完全没有在临床上就是得到过那个证实， 证 对， 啊， 对， 嗯， 或者说我们在一定的人群当中统计可能喝柠檬水的人他稍微在比例上有点就是说那个癌症的比例偏低，但这个其实我们认为它没有达到那么强证据， 嗯， 对，就是说你可以去喝，我们也认为柠檬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饮料，但是你别指望它来那个对付癌症，就 没错，我觉得你们这个工作一定要继续做哈，我就这次回家老妈跟我说你要吃盐藻啊，说那个太好了 啊， 说活了这个38亿年的这么一种生物， 哦， 然后它这个再造能力极强啊，据说这个地球毁灭了它都毁灭不了，说你吃完之后这个半年细胞什么的全都好了， 我天哪， 但是我说服不了他，真的， 嗯， 说服不了，所以呢需要你们做大量的工作嘛，要去写文章，要去出书，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对，包括我们现在确实是也考虑出书啊，然后像我之前做漫画，啊，然后我们还有同事也在拍一些视频， 嗯， 对，果壳现在也在做一系列的视频， 嗯， 然后其中也会植入这个一些羊绒粉碎机的内容， 对 对，是说通过这些形式让更多人来接受这些知识， 没错，因为嗯怎么讲，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啊，他嗯比较对别人有信任感嘛，比较容易去相信别人的话， 嗯， 尤其是关于健康方面的，尤其是对他有好处的，就像一个救命稻草一样， 对， 但有时候反而是， 而且他是会这么想，就是哎，我这么做代价很小，我只花一点小钱，然后如果能换得那么大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对吧，但你这个东西其实他会被利用， 哎， 就是说它一旦被过度的放大了，就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咱们就当年那个绿豆卖成那样，不就是因为 张悟本 对吧？ 本哥啊，本哥，这是第二章哈，第三章呢？第三章 是叫饮食窍门打不开。对，这个呢，就是一些有些人自以为小聪明，就是哎，觉得就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这样，你会很好啊。比如说那个怎么鉴别蘑菇啊，就告诉你，然后。什么炒胡萝卜一定要多放油啊，这样子会怎么怎么好， 嗯， 对，但是这个如果用科学方法来分析，我们都会得出一个可能是相反的结论， 嗯， 对，就是你不要去想这种小聪明，很想当然的就凭你的一个很感官的这种判断来做出那些， 对对 对， 对，因为饮食窍门 对 这个也是我们 包括还有什么雪碧能解酒啊这种，你真的信了你就喝很多雪碧，可能你发现其实没有用， 对，还有一些什么越吃越瘦的食物啊， 对对对， 说这东西越吃越瘦，后来我想怎么会越吃越瘦呢，吃进去之后的话它不是越吃越胖吗，没事咱一会儿来解答这个问题哈， 对，嗯， 第四章呢是 第四章叫做轻松看待工业化， 嗯， 对，这个其实之前在果壳阅读出的就是我们出一系列叫吃的真相 那个书，我也来过红酒节目讲那个书。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在当中就是，我们是怎么用那套书来梳理一个，就是说，这个现代食品的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发达国家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我们怎么来去规范这些东西，让大家吃上健康的、放心的食品。 对 对 对, 对，你一定要借助这些力量，然后你不要把它看的，就不要去妖魔化它。 嗯。 对， 比方说关于农药啊，是吧？农药的添加，比方说关于转基因， 对，添加剂、啊、 添加剂、 啊， 还有一些微生物，在这一章当中呢都有体现哈。 对， 我是简单介绍这本书究竟说的是什么。下面呢，我们会挑出几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案例，跟大家说一说究竟这些谣言是怎么来流传的，然后我们是怎样来 破解的、 终止的。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请到了果壳阅读的负责人小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谣言粉碎机系列的餐桌上的明白人。小庄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庄。 哎，我们来评点其中的几个案例吧。先来说一个事儿、嗯、这个事儿呢，我先从自我的一个故事说起啊。 嗯， 在破五的时候，我哥嘛，我亲哥，请我吃饭嘛，后来就点了一道菜叫做牛蛙， 啊， 牛蛙，啊，尽管我那小侄女特别害怕这牛蛙，不太敢吃，但是我哥说，这也挺好啊，这是吧，四川的特色， 嗯， 他说这个可以适度的吃，你要吃多了之后呢，哎呦，它里边的微生物可就把你给侵蚀了， 啊， 哎呀，这就类似于那种虫子一样，所以说别吃太多，别吃太多，哎。我后来我就想到了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叫做 第二篇 吃牛蛙会感染寄生虫嘛。 嗯， 曾经有一段时间啊，确实有这样一个留言啊，我估计我哥可能就听了这个留言。 对，这个是对，前面我们是引了一个在网上传的一个段子啊、哦、 这个叫漂亮的网友刘芳啊， 嗯， 3年前被诊断为大脑左侧额叶寄生虫感染，医生从他的脑袋中啊取出了长约10厘米的一个猎头鼬寄生虫。我的妈呀，10厘米，朋友您比划比划，脑袋里出来这么一大长虫，那什么感觉。术后呢，他患上了症状性癫痫，经常呢突然倒地抽搐。而这种致病的寄生虫一般寄居在蛙类和蛇类的体内，说爆炒也不能杀死它。哇塞，说刘芳可能是因为经常吃牛蛙火锅而患病。所以朋友们，牛蛙一定要小心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留言呐。 嗯， 小庄他说的、嗯、说对吗？ 其实这样，就在这本书里呢，我们每篇文章我们都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留言，然后一部分真相。而在真相里面，是针对留言里面的它各个部分我们去做分解。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说，其实就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流传起来的留言，它是有真有假，而且特别是只有这样它可能更容易让人家相信。 嗯哼， 对，所以你像这则留言呢，我们的这个留言就不是我们的谣言粉碎这个执行人员哈、啊、也是就是他证实了前面那一部分，就是说他吃出那种叫做猎头鼬的东西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其实在几十年前就被发现过的。 哎呦， 对，但是针对后面部分，就是说咱们就是它这个爆炒也不能够消灭它了，还有它之后包括它那个癫痫的部分，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是过度的一个渲染、 哎、 对，因为这个它用的这样一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造出来还是怎么的，就我们无法去考证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对， 这个书中有这么一段啊，咱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他说蝶弓绦虫的生活史告诉我们，不正确的食用蛙类、蛇类，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喝蛇血、 嗯、 吞蛇胆， 对， 说吃凉拌的蛇皮，你看中国人多能吃，什么都能吃、嗯、或者是误食了被带虫见水藻污染的水，都有可能造成猎头鼬的感染， 对 啊。 这种猎头稍微讲一下，它其实跟咱们小时候这个学生物时候就知道那个猪肉绦虫， 哦，绦虫，绦虫， 绦虫啊，绦虫，对不对？它其实是一个缸的，对， 啊，就是都属于一类的，是吧？ 对， 一个缸的，一个缸的， 嗯。 为什么会有人吃呢？是因为这个蛙肉啊，有人说它有这个清凉解毒的功效，有些人呢会用这个生蛙肉敷在伤口或者皮肤表面上，能消肿。但是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行为啊，就为这个猎头鼬通过皮肤进入体内产生了很大的便利。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种它都是在一个没有经过正常的这种高温杀死寄生虫的这个处理 对 的情况下就摄入的。 哎，你看过网上那种视频吗？就是生吞蝌蚪，我还真看见过。 有， 对吧？ 嗯， 就是说，哎，要说这个， 其实小时候。 你也吞过， 就是，我没吞过，但那种淘气的孩子还真的就可能显示，哦，我强我不怕就吞了 啊。对， 有的 有，还有这个什么吃泥鳅的，反正就是这个生吞， 哦，吃泥鳅好吧。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也是著名的养生大师啊，叫马月玲女士，这个骗子他就是给他的很多病人吞泥鳅，真是很恶心。 哎，吃泥鳅，我小时候还逮过泥鳅呢，但是我没有生吞啊。就是生吞蝌蚪的这种奇特的饮食爱好也容易造成类似的感染，对吧？哪天不定从脑子里弄出一个大的这种叫什么叫猎头鼬，是吧？ 对， 我的天哪。就是在中国呀，眼猎头鼬病的发病率最高，症状也特别恐怖。记住哦，眼猎头鼬，朋友们，你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是吧？有的时候这猎头鼬会从患处爬出来，在不少重口味的故事当中呢，眼睛里爬出一条虫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刚才我们如果说这个留言是这个人是真的话，那他其实患上的是相对较少的这种脑猎头鼬病，是吧？这类疾病呢就跟这个脑部肿瘤比较类似，有的时候会误诊为脑瘤，是吧？这个最严重的可能会让人瘫痪的。 嗯， 啊，这个虫子在里边在那一固宿，这人就瘫痪了。 对，但其实就是咱们还是回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点来啊，就大家也不要为此恐慌，就是正常的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对付这种东西的。 对， 就你要把它足够的这种高温里面煮了， 嗯， 就包括我们吃火锅时候你也不要那么心急，你让它多煮一会儿什么的。 今天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吧，朋友们，再会。 秋天的风带你回不到这里，我的心就像冰冷的冬季，春夏秋冬失去了你，我怎么过一年四季，漫无目的的胡言乱语让我独白出谁的回忆，春夏秋冬放开了你，你让我怎么平静，你的话就像秋风无情。